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组长。 听听好音乐，让自己放松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Tanya 蔡健雅。 是故意的吗？是我得罪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，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

时光都已开始，能不能给一秒，等着那一天。

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5月8号，星期二。未来两天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，午后多三级左右南风，气温仍旧较高，而且紫外线很强。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3度，最高气温27度，东南风3到4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3到29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9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丰台在13到27度，大兴在12到27度，海淀在13到28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居庸关在13到27度，戒台寺在13到27度，天池在14到27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 接下来听到的是969爆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皮肤总是过敏怎么办？经常皮肤过敏的听友要避免风吹日晒，停用劣质护肤品，禁止食用刺激性食物，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。在易发病季节呢，要注意保持脸部皮肤清洁卫生，外出回家要立即洗脸，把皮肤上灰尘和杂质清洗干净。而有过敏史的女性朋友呢，应该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，如果面部出现皮疹呢，一定要停用所有化妆品。今天仍然是五月初，距离下一个小长假还有一个月左右。不过别难过，其实最好的风景呢就在身边，北京就有很多景点可以玩，不仅景美还免费。比如柳荫公园，它呢是在北京市内唯一具有田园风光的山村野趣公园，公园的标志是柳树，是老年人与小孩常去的地方。如果你还想知道北京有更多免费好玩的地方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969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

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